好，星期二得到，今日咧系4月21号嘅节目，礼拜六。嗱，今日咧就Johnny 咧就病咗，咁啊，所以咧就丢拔上嚟咧就做一个主持。 系，大家好。 另外有位嘉宾主持吓。 大家好，齐亚哥。 齐亚哥。 临别秋波。 临别秋波。嗱，我哋上集节目讲过啦，趁佢翻去德国之前咧，我哋要榨干佢嘅剩余价值。 歡迎啊！ 歡迎係啊！咁所以咧呢集上嚟咧就繼續揸啦。咁啊，刁拔嗱，因為咧你有幾集冇上嚟啦嚇。 係。 咁啊，有冇咩特別嘢想講啊？ 哦，特別嘢想講，我真係想講下呢個嚇呢個潤腸啊！ 潤腸嗱，潤腸咧我都好中意食，但係食潤腸之前咧，我哋要叫大家咧就like 廣告，唔係 like 我哋嘅嗰個YouTube。同埋 kick 廣告，咁同埋咧，因為咧許留山就教路，就話咧原來喺下低留言，留多啲言咧，就原來都有對於呢個推廣出有幫助嘅。咁大家咧希望每一節都踴躍留言啦。好，咁啊翻嚟主題，講起個潤腸咧，大家唔係講緊我哋嗰啲將嗰啲叫做肝啊嚇，將嗰啲叫做動物嘅肝臟咧剁成肉醬，就攞去入腸醫嗰啲潤腸。是講起香港有個叫做咧 教育局局長 叫潤腸係嘛？ 係，冇錯啦。 楊潤雄啊， 係 楊潤雄， 呢條潤腸真係唉。 咁啊嗱，我哋咧喺香港其實咧都係受咗呢個教育局嘅荼毒好多年㗎啦。 係、啊，當然啦。 荼毒成點啊？刁拔，你不如講下啦。 荼毒成點？荼毒到而家啲人咧，荼毒到而家咁樣。戇戇居居，仲要一樣嘢喎，仲要係連啲建制派都好多嘢係關於大陸嘅嘢係唔知喎，然之後講出嚟咧，笑到你碌地嗰只嘅喎。 係例如咧，例如邊個咧？ 簡單啫嘛，你記得真係問佢嗰日阿潤腸先生講嗰啲嘢，你真係問翻嗰啲建制派議員，佢哋都講到一塌糊塗嘅。香港位於中國嘅南方，佢哋覺得冇問題嘅噃。 咁香港係位於中國嘅南方噶，咁唔係南方係邊度咧？ 咁但係。你而家好似政治不正確喎，而家講到咁，但係你呢班人究竟你哋係有先見之明啊，還是政治不正確咧？定係你哋有獨立獨行，可以獨立於呢個香港嘅體制以外咧？講到咁樣係咪？ 此話何解咧？咁我想問一句啦，如果你話香港唔係中國嘅南方，咁廣東省係中國嘅咩方咧？廣東省係咪中國嘅南方咧？ 其實就意思咧，喺立法會度講咗，佢就話南方咁樣唔夠，要加多兩個字， 境內 要境內嘅南方。 哦， 所以佢係要話香港咧，你嚇以後寫咧就喺中國境內嘅南方。 哦， 咁但係好 misleading 喎。 係咯， 你一時嗱，好似我哋搭飛機，咁你由我當你由北京飛香港，咁呢個係境外嘅班次喎。 呢個係國際 班機，係嘛？ 國際航班。 你人行成日講話人仔喺我哋香港境外人民幣。 是啊， 境外人民幣啊嘛， 是啊， 香港境外嚟噶， 六七千億啊，幾多人仔幾多？喂，講境外人民幣喎、啊。 仲有，你打電話翻大陸係要打呢個國家 國際長途， 係啦、啊，又係咧國家號碼嘅，你唔係話就咁打得嘅。 係啊，咁啊， 潤腸咁樣， 失驚無神話。而家香港又境內咯喎，咁我哋啲學生莘莘學子究竟幾時係境外，幾時境內？大佬講清楚啊！ 嗱，就非常之一個有混淆咧，就是、打長途電話咧，無論你譬如北京咧，就010，咁啊打去廣州咧，你都係要撳020嘅。 係啊，啱啊！ 打嚟香港咧就0852咁啦嚇，譬如嗰啲啦嚇。咁所以咧，依、這個其實都有個問題，就是、每個地方都有唔同嘅區號嚇。咁、依、這個 區號啫噃， 暫且都算啦。 佢唔可以就咁，佢唔可以唔打852噃，因為852係香港嘅。呢、這個國際字頭噃， 嗱咁唔係咁，佢打去廣大陸咧都要打字頭，咁依個都即係都算有佢啦嚇。但係咧我就好緊張一樣嘢啦，你知啦，我哋啲市儈噶嘛，乜都講錢噶嘛嚇、啊。一講起錢，喂，你揸住港幣又話我哋持有外幣，外咩幣啊？嗰、那個內幣啊，外幣嚇、啊，你知個知個知啊，即係點啊？嗰啲少少嘅財金官員已經帶頭分裂祖國啦。嚇、啊！香港竟然係外幣啊！嚇、啊！喂，港澳台，你食唔食台幣？如果台幣係外幣咧，你依個就漢奸、分裂祖國、陰謀顛覆國家政權。嚇、啊！ 台灣 煽動， 台灣係我國自古以來不可分割嘅部分啊嘛。 對唔住，根據歷史就唔係好估 嘅 啫。 其實唔係好估嘅， 其實唔係好估，係亂噏嘅。我可以答，我可以話翻俾你聽。 因為六百年前咧都仲係俾佢依個叫做咧葡萄，唔係咁叫荷蘭鬼佔。 唔係，其實咧荷 六七百年前啊， 台灣咧其實。是四百年到嘅啫，你如果你計佢真正有即係叫做有信史， 鄭成功打過去咧，好似一六幾年係嘛？ 啊，但係個問題係 一六六幾年打過去， 但係個問題係鄭成功唔係好算係呢個明朝嘅正式軍隊嚟嘅喎。 哦，佢都係逃亡過去。 唔係，因為咁嘅，佢咧基本上佢個爸爸鄭芝龍咧就係個海盜嚟嘅。係。 啊！依、這個係啱嘅，需要幫人抽口， 係講清楚， 挖翻啲嘢出嚟講。 冇錯，佢係海盜嚟嘅。咁然後咧，佢就後屘咧就大家分道揚镳，其實分道揚镳。 哦， 鄭芝龍係信奉咗清朝嘅，係係、哦、去到啊黐咗滿洲人嘅。因為鄭成功咧就因為去咗台灣咧，就係、是、叫做啊封叫做啊即係你守住呢度啦咁解嘅啫。其實不是一個正式的編制嚟嘅。 係嗱，咁啊，我哋差得太遠啦。我哋要講翻呢個叫做咧外幣同內幣分別啦。 唉， 咁 咧，件事 既然台灣咧係一個祖國不可分割嘅神聖領土啦，咁台幣咧梗係算內幣啦，點可以叫外幣啊？嚇，港幣嗱，台北嗱，台灣我暫且放過你，起碼港幣啊，點解你有對限制咧？對自己兄弟點解咁大限制咧？嚇，手足大家唔係血濃於水嘅咩？ 仲有一個好大嘅謬誤啊！直至到依家，啲友咧佢最叻嗰啲建制派就講：，你香港人都唔盡義務嘅，唔去服兵役咩咩乜乜咁樣。首先第一，我一定要釐清呢個觀念喺而家。 係中國規定唔俾香港人服兵役㗎嘛？ 呢個係第一，呢個係第一點。第二咧，嗰個最大嘅謬誤咧係咩咧？當喺大陸當兵咧，嗰、那個係權利唔係義務，因為大陸。不是徵兵制，是募兵制的、 哦、 你是收錢的，你是一個工作來的， 是 所以你去不去做兵呢，就等於美國一樣而已， 打工而已， 是啦，你等於美國一樣而已，美國不會說服兵役是一個義務，哪些是呢？以色列是台灣都還是，南韓肯定 是以色列就連女人都要做埋， 哦，是啊， 是啊，啊，那些呢就義務了，因為它徵兵制，但是大陸是募兵的，他當然不可以徵兵，大佬多少錢人工啊，這個養這麼多人，他一定是募兵的，所以呢在大陸當兵是權利不是義務，你不要經常說香港人沒有盡這個義務，你千萬不要這樣 說，是的，而且呢他都不俾香港人當兵啊！香港去可唔可以申請去加入？ 係啊，香港係冇呢個權利嘅，唔好意思。反而調翻轉 A.O. 得唔得啊？我上面做 A.O. 得唔得啊？我大學生唔得咯， 係啊， 唔得咯， 要入黨先啦。啊，你入黨都未必得喎。 唔收你，你都冇辦法啦，係咪？ 係啦，所以依樣嘢咧，好多時候咧，喂，你一講到好多嘢就話要血濃於水，話一講到錢，你又當唔當呢個港澳台係自己人？搭飛機又係國際到達嚇，跟住咧。連很多嗰啲公園入場券啊，港澳台同胞都要另外俾貴啲嘅。 啊，仲有最近咪發生咗一件事咧，有人向阿謝偉俊走去投訴啊嘛，話睇呢個發射基地唔俾入啊嘛。 邊個發射基地啊？我唔記得喎。 嗱，佢有一單嘢咧，就去投訴嘅，就話去參觀一個，我唔記得係邊度嘅發射基地咧。阿謝偉 西昌啊， 我唔記得係咪。但是原來話咧，境外人士唔入得，咁境外係包括香港喎。 啊！你亂神殺子，你班友。 係咯，即係你香港呢啲咧係咩啊？叫做咩啊？官吏爭道義，工匠槍蓋魚啊，槍魚蓋係嘛？你係當我哋係咩啊？ 九魚十蓋啊！ 係啦，九魚十蓋當我哋係下等人，定係點啊？定係咩啊？當我哋係男人啊？喂，有色目人，有蒙古人，有金人，有男人啊嘛，系嘛？ 哦，呢個係蒙古嗰個分法，就分人就分四種， 就係漢人、男人。 但係咧品即係人嘅等級咧，佢分十等，咁啊用呢個職業嚟到主要職業嚟分啦。咁佢係特登整衰你嘅，即係九係 九魚十蓋。 係啦，所以點解當年喺大陸？ 臭老狗 係啦，我懷疑就咁嚟嘅。 哦，直情係，唔係懷疑，係直情係嘅。 係啦，嗰個九咧，但八係乜嘢？ 槍，槍咯， 冇錯，八係槍技，佢特登玩你嘅。 係， 咁而家咧就好啲啦，而家喺大陸咧，先生咧係好容易貪污，係成為一個叫做發達嘅途徑嚟嘅做教師，因為咧每一個學生 收紅包 嘅，係啊，收好多紅包，佢哋個個買樓買田買地嘅先生，係、其實咧叫做咧叫做出頭來啊，而家喺大陸教書啊，嚇臭老狗都發達啦，嚇、咁啊喂，我哋講得即係又遠得滯啊，你扯翻翻嚟講呢個叫做咧。香港啊，係咪祖國？ 講講勇準搶啲嘢係咪？ 係啊，嗱，我如果頭先咧根據佢哋講，香港係中國境內嘅南方咧，咁以後我哋寫親山東咧係中國嘅境內嘅東方，全部都加呢個字喎。 全部要加㗎。係 啊， 你話我係香港人都唔掂啊！你要我係境內香港人。係 啦， 因為有啲香港人移咗民㗎嘛。 係啊， 要分清楚喎。 哦，係啊，係啊。 咁啊，咁樣嗰啲上海佬個個話自己係上海人，咪好唔掂？ 阿拉散希年嚇， 大鑊咁咪好大鑊。 唔得噶，呢啲要分裂祖国啊！ 其实我觉得 一个上海一个北京都系噶，好着重自己身份噶。 系啊，广州人都系啊，福建人咧，其实每个地方嘅人都系嘅。 啊，呢排咧，我又同啲上次做完节目咧，就同啲网友有啲见面啊嘛。 系。 咁其中一个令我好感慨咧，就系、原来咧就同我联络接触嘅网友咧，超过一半系公务员。 哦。 佢呢个真系估唔到嘅， 系 即系始料不及。 系。 咁啊，其实倾开偈我咧。我睇翻阿允昌呢件事咧， 點解你咁吸公務員呢？ 因為嗱，佢哋好想去了解我喺外國嘅生活啦，或者想搞移民啊嘛。咁、我就話喂，好地地做咩要走啊？我多數都話要了解咗先嘅。我上次都話你唔講你嘅嘢，我幫你唔到噶嘛。 係啊， 唔係我唔想啊，而係我唔知道應唔應該幫你啊。我要知道你嘅 background 先得。咁所以咧，一同啲公務員傾下偈咧，就發覺原來佢哋而家面對壓力好大嘅。 係。 同埋嗰個內心嘅掙扎係好犀利。個原因就係譬如話，你見到個頂頭嗰個人擦鞋擦到咁嘅，佢哋形容係話，即係佢未必有利益嘅其實，但係佢為咗表現自己啊， 成個氣氛咧，工作氣氛你要靠擦鞋先上到位，係 啦， 咁你焗住做擦鞋啦， 咁你唯有湊住佢哋啦，咁如果覺得唔安樂嘅，咪另外再安排啲細路或者老婆 去外國讀書。 其實而家香港嘅公務員都慢慢變咗大陸嘅公務員嘅。 哦。都未嘅，我想問一個題外話啊，刁拔，啱啱日本出咗一個嗰啲形容成龍咧，叫中國之犬，真定假咧嚇？係咪改圖嚟噶？ 好似唔係改圖啊，係 真嘅， 好似真的。 喂，成龍喺以前日本好尊崇個地位㗎，即 係 其實喂啲人喂成龍收日本嗰啲貨金啊，係收好多㗎，嚇、哇！而家竟然成為中國之犬啊？ 唔係因為係話佢，因為我都睇過嗰段日文嘅報導嘅，有講話其中一樣最緊要就係講佢當年博鰲論壇講嗰段。 哦，中國人 係要管嘅，係要管嘅，話香港台灣好亂乜乜乜嗰啲嘢，就攞咗嗰啲嘢嚟講。 爆炸嘅， 係會爆炸嘅。 啊，電視機會爆炸。 嗰個佢講套公道喎。 所以咧，我成日都覺得，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咧，即係要為阿成龍講翻幾句話。佢其實咧就未必係擦鞋嘅，佢基本上係亂噏嘅啫。 亂噏， 佢係嘢都亂噏嘅。 哦，唔係喎，嗱，佢講嗰個。忽悠我们要买电视，你买哪里的？我一单单买日本的。喂，呢个系好公道嘅说话嚟，良心说话嚟。 啊，但系咁嘅，佢基本上咧，佢系冇咩理会系咪擦鞋嘅。我怀疑佢系基本上咧，佢噏得出就噏嗰只嚟嘅。 系咪啊？咁 我觉得系噶。佢个嘢，佢当时系同时喺博鳌论坛同时讲噶嘛，先讲香港台湾好乱啊，中国人要管啊，跟住讲下就搞到。就話電視機會爆炸啊嗰啲咁，因為中國電視機會爆炸嗰啲咩，喺同一個場合講嘅，所以都好搞笑嘅其實。 唔係嗰個，我覺得真係發自內心咧。咁你平時冇咁多嘢講，即係佢覺得咧，中國嗰套嗱，好多人咧，佢個思維咧，當時就係因為抗拒共產黨，所以先嚟香港。咁啊，但係咧，到後期佢覺得哇，共產黨咁進步嘅，俾咁多錢我揾。我係咪誤會咗佢咧？我誤會咗黨啊！嚇，我而家要重新去認識黨。哇！當佢認識嘅時候，哇！又有銀紙，又有靚女，係咪送乜都送曬埋嚟？佢開始覺得共產黨係好嘢嚟嘅嚇。以前你啲人唔撚識貨，係咪啊？唔識貨啊嘛！你走緊去加拿大做乜鳩嘢咧？嚇！80年代賣樓咁撚平嚇，1500蚊尺賣鳩咗啲太古城，屌你乜戇撚鳩嘅嚇！而家就嚟兩雞嘢啦嚇，或者 買都買唔翻。 買都買唔翻，咁所以咧，佢哋要重新認識黨啊！佢哋咧覺得咧，哇，共產黨好進步，好有錢，呢個世界從來都係笑貧不笑娼，所以咧，你可以理解到佢哋後來對共產黨嗰種態度。岳華都係噶，岳華而家講嘢，喂，好似 藍絲嚟噶嘛， 好似共幹啊， 係啊， 咩藍絲啊，直情係好似共幹講嘢。但係咧，佢當年點解移民喺加拿大？點解移民加拿大？ 在你事業的巔峰的時候，為什麼？因為你怕共產黨嘛。現在為什麼不怕？因為你賺到錢了，開始。 兩個原因的，它加上另外一個原因的，這個世界呢，你會發覺呢，你離遠了看的東西呢，是會有些朦朦朧朧，好像很漂亮的。你走過去看就另外一件事，如果你有看過雪景的話呢，你就知道了。如果你看電視， 遠看很漂 亮，很漂亮，但你近看呢就大件事了， 污糟邋遢的雪。 是啊，因為你通常你踩過或者成呢，它融了又停回了，那是灰灰黑黑的，你不要以為真的是雪白。它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了。為什麼這個世界你會發覺這麼多移了民的人，這麼愛蘇科外國，所謂外國，用個引號括住外國呢，不是現在的，以前都是的，不過以前愛那個就叫中華民國，現在愛那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。因為他離遠了看呢，他覺得啊，啲嘢好掂喎，但係到你日日喺度生活嗰陣時，就唔係咁睇噶啦嘛。 係，呢個都啱。 咁呢個係加埋呢個原因令到佢咁嘅。 好嗱，咁我哋又講翻呢個潤腸啦。咁啊，呢個潤腸佢嗰個教育咧，即係你講教育局咧，佢而家係局長嚟，好似啊。 局長。 佢係局長。 阿若蓮喪子個若蓮咧，就係副 局 長。 係。咁但係你見呢個楊潤雄咧，佢講嘅嘢好似係一個人頭嚟㗎喎， 我覺得他似副局長多啲咯。 其實咧，佢叫做咧副教育局 keeper。 可唔可以咁講啊？而家港版趙高啊，因為而家等於指鹿為馬嘅，因為明明回歸就係回歸啦。係。即係九七年前英國梗係有主權啦。係 啊。 但係而家佢係完全否定呢樣嘢啊嘛。咁你要下低啲員工。啲公務員點樣跟住呢個大佬做嘢啊？ 仲有當時咧，嗱，如果跟翻兩張條約，一個北京條約，一個南京條約咧，香港係永久割讓嘅。 係啊，私奪噶嘛。 香港係永久割讓，所以香港嘅地契先有1999年，係嘛？係 啊。 九龍半島就租借嘅。 唔係九龍半島，唔係九龍半島割讓。 九龍 界限街以北係租借，嗰個係1898年嘅叫新界拓展專條， 係 嗰度咧就定99年，所以就97年新界個租約到期嘅。 係咁，所以咧香港同九龍咧其實係永久割讓嘅，只係英國都覺得哦，俾翻你就算將個新界俾翻你，得翻香港九龍都冇乜用， 水都冇得飲啊，大佬。 係啦，咁所以咧算啦，就當我賣個人情啊，俾撚咗你啦咁樣。咁所以嚴格嚟講，喂，你已經割咗俾人噶咯喎。如果講個條約係嘛， 嗰個係滿清割噶嘛。 滿清割噶嘛，因為如果你要咁講咧，點解你唔去收復海參崴啊？點解唔去收復富葉島啊？喂，海參崴同埋富葉島嗰度加埋嘅失土係300萬平方公里嗰度，嚇嗰度好大噶喎。 仲有大 等於四 大興安嶺， 咪就係包埋嗰啲地方咯。大興安嶺咧，以前嗰個愛輝條約係嘛，割咗佢嘅係嘛？喂，咁你諗下啦，嗰度300萬平方公里，等於中國現有土地接近1/3喎，咁嘅地方點解你唔去攞翻咧？嚇，咁啊，我哋即係講個太敏感啦，分鐘第二日翻唔到大陸嘅，又俾人哋夾走都未定。咁我哋都係咧點到即止好啲，唉，費事咧為咗主持人嘅生命安全啊。 不過我都要加多句啦，即係我哋只能夠為呢個阿潤腸兄咧就相當之即係可惜咯，因為睇落佢個樣都係似副局長㗎啦。 佢係 keeper 嚟咯，真正嘅話事人係蔡若蓮咯。 呢個都悲哀嘅，佢都係用 AO 嘅制度之下去。玩到今時今日㗎嘛， 係啊， 喺英國人湊大嘅官員，居然今日可以淪落到， 居然做傀儡，而家叫即係淪落到做係做傀儡，甚至乎都唔係趙高啦，即係佢個行為係趙高指鹿為馬，但係佢實際上咧，佢只係一個傀儡，佢咧冇權冇話語權，係後邊嗰個蔡若蓮話事嚇，咁佢咧，如果即係我哋頭先講個説話啦，我哋之前話我哋想講呢個叫上市公司執行 keeper 㗎嘛，喂，呢個教育局。這個 keeper 咪楊潤雄咯，就係係嘛？咁我哋咧今集會踢爆幾個唔同界別嘅 keeper， 其中咧就係咧教育局 keeper 楊潤雄嚇。咁喂，依個咧頭先再討論翻啦。教育局而家嗰啲指引咧，其實好似仲衰過深圳，因為好多嗰啲叫做咩咧，即係嗰啲叫教材咧，深圳都冇咁偏頗。而家佢好似咧中，即係佢哋係一班揣摩上意人咧，嗰啲奴才太監咧係零舍衰喎，連深圳都不如喎。 因為嗰班奴才自己本身係冇個信心喺度噶嘛，你要靠住黐住上邊，然之後你先繼續有呢個位嘅話咧，你係凡事會過咗籠嘅，會做到，你係好容易過籠噶呢啲咁嘅嘢。 咁如果香港唔係叫做回歸，係應該點講咧？ 啊啊！我贊成黃子華呢個1997年嗰套《棟篤笑》叫做秋前算帳嘅講法。 係， 佢先講出嚟，佢話喺街嗰度貼咗啲橫額，嗰陣時叫做全港市民熱烈慶祝回歸。 係， 啊，大家有熱烈慶祝嘅唔該拍手，全場好靜， 壓著。 佢話所以咧。呢度咧有80%係假嘅，呢十個字裏邊只有回歸嗰兩隻字係真嘅啫。 係， 佢話咁，但係咧，佢話諗下諗下，佢話唔係喎，我當初嗰陣時唔係叫回歸嘅喎，係叫收翻嘅喎， 係收翻 大陸收翻香港嘅喎。 係啊， 咁我再咁，但係我當時咧，佢黃子華話，我當時一諗下，其實我嗰陣時嘅心情就唔係回歸，亦都唔係收翻，係淪陷啊。 嗯。 咁啊，依句説話咧就可圈可點嘅嚇。咁啊，今節時間差唔多，下節翻嚟再傾過。